走。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久。我的梦，我不愿再放纵。多久我的梦，我的